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掌声好像让我们回到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确，这是2012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年的指挥是马里斯·杨松斯。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一开始带来的童声版的这个闲聊波尔卡呢，也是说要开学了呀，大家的功课都做完了吗？当然了，其实也是为了这首作品来铺垫。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我国的骄傲女性钢琴家王羽佳演奏的闲聊波尔卡。 单喽。像这样的曲目呢，一般是放在音乐会的加演。那雨佳呢出过一张专辑，全都是音乐会当中的很特别的曲目，都是由作曲家重新编配，而是钢琴的很多的炫技的作品，包括这首闲聊波尔卡。因为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和王雨佳有关，前两天呢我也和大家分享了，在今天呢要说一位钢琴家的故事，也不是故事，就是说担任指挥的故事，他是谁。女主角就是王雨佳。在8月19号刘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发表声明，将对8月21号24号两场音乐会做出调整。还记得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在夏天的哪些著名的音乐节，刘森音乐节也是世界上三大著名的古典音乐节。那在闭幕式其实是8月24号，那由于指挥家雅尼克因病取消演出，于是呢王雨佳还有 Ravel 以及赫鲁萨将开始担任指挥责任。是的，我们还没有听说雨佳还可以担任指挥，那其实呢演出也是在今天夜间将要举行，8月4号。那卢森音乐节的执行和艺术总监迈克尔·海里弗里格表示，我们感到非常遗憾，雅尼克是音乐节的密友，我们知道著名的指挥家雅尼克，现在我们期待着新的合作伙伴。那这些新的合作伙伴呢，一起迎来令人兴奋的王雨佳，下周二还有年轻一代最著名的指挥家雅库布·赫鲁布也是担任卢森管弦乐团的首次亮相。王雨佳也在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接下来我很高兴成为今年夏季刘森音乐节的艺术家。除了马林斯基管弦乐团、杰基耶夫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和伊凡费舍尔合作外，我还将与刘森节日管弦乐团和马勒室内乐团合作并且指挥。所以我很期待。那在王雨佳的演出当中，他在今天的北京时间是应该是今天的凌晨，应该是8月25号的凌晨了。那欧洲的时间是8月24号的19点半，刘森音乐节管弦乐团。那这场音乐会呢其实是雅克布·赫鲁兹指挥的，而王雨佳其实呢已经在8月21号呢兼指挥过了莫扎特的后宫幽堂。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后续的报道，王雨佳会带来怎么样的精彩？欢迎关注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 I love the classics.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这首曲子从诞生之初就引起了很多的震动，将爵士音乐引入到了音乐厅，引入到了古典当中。而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是关于美国非裔指挥家摩根去世的消息。其实在今天古典乐界对于人种歧视、性别歧视还有很多，那像这位音乐家就很不容易，他是美国非裔指挥家，上个月还曾执办旧金山交响乐团，他是奥克兰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兼音乐总监迈克尔·摩根，因为今年早些时候接受肾移植手术和并发症，在上周五在家中去世。上个月他在熊谷音乐节和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他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7月23号，作为旧金山交响乐团的客座指挥。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带给你最新的古典音乐方面的最新消息，也了解世界上同步进行的古典音乐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以及新的潮流。但是刚才介绍的这位非裔指挥家在今天的古典乐团确实是不多见，因为作为很传统的古典乐团，在其实本世纪初的时候还对女性音乐家有限制，比如说在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都曾经对女性音乐家的人数都有所限制。刚才说到这位非裔的指挥家，作为芝加哥交响乐团像斯塔特金、索尔蒂以及巴伦博伊姆的助理指挥，他的大部分时间的助理生涯都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管弦乐团中度过的。他自己定义为终极异类，他说作为一位古典音乐家，作为一名指挥，作为黑人，所有的这些都让你被排除在外，每一个都让你比上一个更远，你得习惯于构建自己的世界，因为没有很多明确的道路可以遵循，也没有很多人和你一样。在今天，在我们享受和平生活的今天，其实也真的更加祈祷更多的幸福降临人间，跨越种族，跨越饥饿，跨越战争。那接下来带来这首作品吧，《绿皮书》。这是《绿皮书》当中的《A Lonesome Road》。Thank you. 凡是看过电影《绿皮书》的朋友可能知道，这部电影改编自钢琴家汤纳德·谢利以及异裔美国人保镖托尼·瓦莱隆家的真实故事。那其实汤纳德·谢利是位世界公认的黑人钢琴大家，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演奏的肖邦的练习曲。肖邦的东风练习曲是肖邦练习曲中技巧最深、篇幅最大的音乐会练习曲之一。它的触键也就是手指的灵敏度、快速和准确。刚才说到汤纳德·谢利是位被世界公认的黑人钢琴大师，唐从小学习钢琴演奏，天赋异禀的他在种族歧视的时代背景下被当时的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破格录取。2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他通过融合古典音乐、爵士音乐等各种音乐的表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极负盛名。而斯拉文斯基也评论他是说，有神灵一般的美德。那在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在电影当中的一些音乐和歌曲。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So long, lovers, I love you. lover 来了，你爱却距离。For me, love song just for me. I am leaving with a tear, leaving with a tear. But I'll be back next yea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这首歌叫做《情人岛万岁》。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其实和你分享的是音乐方面的最新的古典音乐方面的最新消息，同时也扩张一下其他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刚才扩展到了电影《绿皮书》，还记得在这首歌在电影中唱响的时候有这样的情节，唐谢丽替托尼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信，托尼并不是个大老粗，并不太擅长写信，于是钢琴家唐谢丽写了这样的美好的文字：亲爱的德罗丽丝，树叶脱下了多叶的外衣，颜色也褪成灰色和棕色，我看见成千上万的树被大雪覆盖，犹如童话之景。我会数着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直到你在我的臂弯里。爱你的托尼。文字前面的部分是给家人写的这样的家信，也是情书。树叶脱下了多叶的外衣，其实我倒想到现在是早秋，也到了季节变换的时期，音乐就会让我们敏感的心灵这样的跳动起来。虽然是 goodbye， 但是是上半时段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见了。正在直播，那我们一会儿广告过后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也流行。 Thank you. 行。古典流行正在直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台巴尔蒂演唱的安宁安宁，选自威尔蒂的歌剧《命运之力》，是剧中女主人公莱奥诺拉的咏叹调。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过《命运之力》这首有名的序曲，以及由它的序曲来贯穿的很多不同的旋律以及不同的音调。那在接下来呢，其实也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古典音乐方面的最新消息。这个安宁安宁其实心中有多少的期望。在五天前，美国著名的大提琴家阿丽莎·韦勒斯坦在网络平台上表示自己已经确诊新冠肺炎。阿丽莎说，我已经正式加入了没有想加入的俱乐部，上周一晚上我检测出了变异的新冠肺炎的病例呈阳性。他说，谢天谢地，因为疫苗我的症状非常的轻微，我的家人都检测出呈阴性，我继续遵守疾控中心的要求，在家中自我隔离。当然这意味着很遗憾，我不能和我亲爱的朋友洛杉矶爱乐乐团古斯塔夫·杜达梅尔以及马来亚杜尼亚斯以及蒂波蒂·戴波蒂在好莱坞的演出了，也不能在拉赫亚夏季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上表演。但是健康和安全必须永远放在第一位。而且呢，洛杉矶交响乐团在8月18号要求新乐季要求观众完成疫苗接种后携带疫苗证明、身份证件以及门票才可以入内。是的，在今天在很多的不容易的情况下，大家都要多多注意。除了刚才我上半时段的祈祷着和平，祈祷着一切，祈祷着疾病不要再来，但是大家要都要注意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少雄皇女也说，祈祷世界疫情防控成果和中国同步，人们能享受音乐的还有音乐节的美好时光。 系。在这首曲子之前，那首充满戏剧性的作品来自于威尔第的《命运之力》。有时候，暗暗的那条线，我们既要抗争，也要随缘。而之后，这首曲子也是幸福满满的，叫做《我想你》。音乐中的起起伏伏，就像今天的天儿一样，有的地方晴，有的地方阴。还有的地方下雨，你看，安德就说这样的天气，唯有好音乐不可辜负。小老头也发来了美的景色，这是哪儿啊？而圆圈就说下雨了，您又是哪个地方在下雨啊？人生有起伏，音乐也有阴晴，来听这首幸福满满的《我想你》。 Thank you. 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和你了解的是古典音乐方面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消息。比方说，有的地方因为疫情而演出，甚至包括我们的五月时光，但是呢，也有未来的新的希望。比如说，即将迎来23周年庆的上海大剧院，也选择了8月23号公布了2021-22的全新的演出季。在疫情常态化的防控背景下，两度以半年为期的公布演出季的规划后，上海大剧院也是再次推出了跨年演出季，展现当下中国舞台的蓬勃发展的多元面貌。其他的世界上的消息，比方说28岁的俄罗斯小提琴家利玛·本尤莫瓦毕业于柏林艺术大学和汉斯·艾德勒音乐学院，在那里他随马什托马舍夫斯基以及沃尔夫·沃林学习，而他最近被丹尼尔·巴伦伯伊姆任命为柏林国家歌剧院的管弦乐团的乐团首席。上半时段我们提过，像因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其实有些乐团呢有不少的不同，而她一位女性的小提琴家，那其实呢就担任了柏林国家歌剧院的管弦乐团的乐团首席，这也是特别值得庆贺的事情。除了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场所表演以外呢，本尤莫娃在几项国际重要的小琴比赛中获奖，包括维克多·特里季亚夫以及还有的是大卫·奥斯特拉赫以及安农·鲁宾斯坦小提琴比赛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高兴的音乐吧。还记得我以前为你带来过 Games Kings 有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吗？叫《飞翔》。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跨越了音乐的界限，来听听帕奥罗蒂跨界尝试的版本。 Che un sogno così non ritorni mai più. Mi dipingevo le mani e la faccia di blu. Poi d'improvviso venivo dal vento rapito e incominciavo a volare nel cielo infinito. Stare lassù e volavo felice più in alto del sole ed ancora più su, mentre il mondo pian piano spariva lontano laggiù. Una musica dolce suonava soltanto per me. Volare.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